林卓廷，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Hello， 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睇我哋解围呢个节目，我系庄荣辉，系你节目主持人。今日我身边呢位咧系深水埗区区议员袁海文，喂，袁海文，你介绍下自己先好 啊。好啊，第一次上到嚟解围呢个节目啦，都多谢 Winfield 专登邀请啦。咁我本身就系深水埗区议员啦，咁就喺2015年嗰个区议会就当选，咁就而家做咗区议员就接近两年。咁同时亦都系民主党嘅师傅，亦都系我哋某啲政策啦，包括消费者权益、经济啊或者公共财政嗰方面嘅政策副发言人咁样样咯。 所以海文啊，今日我哋个节目特别啲，平时我哋咧讲嘉围呢个节目咧，就我哋主要都讲晒即系啲反围标啊、大厦管理工作。今日我哋节目嘅下半 part 咧，我哋就会俾你发挥你所长啦。因为阿海文有一部分咧都系帮大家解围嘅，不过嗰部分咧即系主要帮女士解围， 男士都有好多，不过系好多好多 系得女士，就系啲美容个案啊。即係有啲美容嘅不良手法啦嚇，我唔知道，其實我都冇知詳情。不過一間阿海文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不過喺我哋節目今日開始前咧，即係要同啲觀眾道個歉嘅，因為上一集咧即係我安排啲時間安排得唔係咁好咧，所以就甩咗一場，即係做咗你當我做咗半年頭一集啦嚇。咁啊，即係跟住落去，我哋盡量都會維持翻我哋嗰、那個即係節目嗰個日期噶啦，因為上集我哋就我約唔啱個時間，搞唔掂。OK， 咁所以今日多謝海文啦。嗱，我同海文咧就都識咗一段時間啦。不過真係地區工作合作咧，即係同得我合作嘅，通常都係講大廈管理，係嘛？即係我好多好多唔同嘅民主派朋友都同我合作過嘅。咁即係今日啊，海文就民主黨啦，上集啊，楊雪瑩就係獨立嘅民主派區議員啦，係咪？咁我同阿海文合作，其實都有幾個屋苑係你自己個區，或者有啲係你附近嘅區，都去幫下手嘅。不如分享一下啲經驗啦， 好啊， 即係先講你當區嗰啲先啦。我習慣咁嘅嗱，我就唔會主動開名，亦都唔會主動開名講啲公司嘅。雖然我唔介意講嘅，即係你哋作為嘉賓，你哋可以選擇。 好啊， 總之我哋講嘅係事實咁啊。 好啊， 講埋公司名都冇所謂。 我不如具體講啦，即係我同 Winfield 或者向 Winfield 即係請教幫忙咧，咁就都喺深水埗區一帶嘅嘅業主管業主法團啊，業委會啊，或者啲即係大廈啦、私人噶啦，全部一定係。咁我自己當區都係，因為我個選區嘅範圍咧，其實就係啲傳統或者比較新啲嘅即係中產屋苑。咁就基本上嗰扎屋苑咧，我嗰個範圍內啊，得一個咧，佢係自己好先天咧就成立咗嗰個法團。 Okay. 其他咧都係即係業委會形式咁樣樣嘅啫。咁、okay. 而呢個特別之處，因為係大型嘅私人屋苑啊嘛，咁所以咧。都是基本上由大地產商又或者是一些即管理公司即是港機啦，這些名字都沒什麼所謂，是的，即是都很多 dominant 即是在這裡。我想之前呢在自己那個區那個即其中一個求助呢，就正是我覺得未去到什麼圍標即那些情況，但是就是在一些大廈管理上無論的即技巧 presentation 所有呢應該爭議，亦都令到好多即居民啊，會係好關注究竟我啲錢係咪即係用得其所，有冇係去到一啲即係貪贓枉法嘅情況？咁以至對於可能嗰個法團或者個業委會嗰、那個即係管理啊，個透明度啊，都係有唔同程度嘅即係爭議啦。咁而坦白講咧，我嗱即係都複雜嘅。即係嗰種情緒咧，都係包括咗好多其他嘅諗法。例如就係嗰個屋苑俾唔俾養狗，嗰、那個公契咧就寫到好衰嘅，都唔係好衰，即係好清晰嘅，就係話咧準唔準養狗，即係呢一樣嘢咧就係、是、subject to。個 chairperson 嘅 decision 係好清晰 嘅，咁啊咁樣個 chairperson 咧，咁就總之就好清晰，唔俾，但係個唔俾又係因為先天意，即係再早期啦，就係俾過，咁變咗佢哋就落咗條日落條款喺即係早幾年開始，咁過之後咧就唔 養，即係有陣時就俾。有阵时就唔， 佢系划线咯。嗰阵时你之前养嗰啲就嗱俾你，之后嗰啲咧就一个新入嚟，一都一定唔俾。咁、 okay. 变咗即系 最原先嗰班咧就嗰、那個反對都唔係好勁嘅，但係去到即係有啲新啊或者成咧，就覺得嗰種唔公平性或者咩咧，咁就有啲 tension 即係有啲即係衝突喺度。 寵物呢個養寵物呢個議題咧、哦，我哋咁多集解圍都未講。 係啊， 係啊， 我嗱你問我，真係我都係 core issue 啊，即係喺我哋呢啲中產屋苑。 你一講呢個問題，我哋從來未講過，即係咧。你讲嗰种公契嘅写法咧，系一种嘅写法，即系话由个主席决定。不过呢个咧就好麻烦，因为咧你讲得啱嘅，即系如果俾咗主席决定咧，个主席都唔知点算好。 佢嗱，我譬如我个经验，即系今次个经验，佢就 系 好有吉士嘅，系好有吉士嘅。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系好霸道啦，俾人感觉。咁我就 系 唔俾就唔俾。嗱，咁啊冇咁，即系唔好话嗱，即系动物权益当然好多人即系争取啦。但系事实上，我知亦都有唔少佢哋屋苑嗰啲即系居民咧，系都几即系支持呢一样嘢。 有啲人就即系中意就中意，唔中意 就 好 唔 中 意 咯。系啊，即系 咁所以佢就系一个好 rigid、好硬嘅即系态度，冇任何即系空间性去做。咁我谂再加埋，我唔知系咪个人即系对嗰啲。即係寵物情緒，我覺得喺即係動物呢方面，我諗喺屋苑過往嗰種係有不滿，係一定程度嘅不滿，係即係累積咗咁樣咯。咁所以嗰個都係有個其中一個 即係聽得出個問題嘅難度嘅呢樣嘢係好難嘅。我成日覺得即係可能我咁多集冇講，因為我懶就掛住講啲容易處理嗰啲嘢。寵物係好難處理，個原因就係咧，因為而家啲人養寵物咧。唔係諗住好似我哋細個咁樣啊，隻狗仔識得同你攞拖鞋入嚟咁簡單，係即係當佢自己人嘅啦。而家肯定唔會叫隻狗仔攞拖鞋添嘛，係咪？肯定唔會啊！即係 幫佢著翻拖鞋， 拖佢都拖唔切噶嘛。而家係咪？即係而家明白個世代唔同咗。咁我但係我又咁喎，咁諗喎。嗱，我就冇正式睇過公契嘅條文啦。即係如果個公契係俾主席去決定，咁究竟個決定係咪可以做到好似頭先嗰個效果咁咧？即係決定到，即係如果係講到頭先你嗰個情況，就話喂，有某個年期之前你養落嗰啲就繼續可以養，之後嘅就唔可以再養啦咁樣。咁係咪可以做個咁嘅決定咧？定話其實佢應該有個決定就係養就養，唔養就唔養。系嘛？ 一次過咩？ 一次過，即系佢系咪可以？ 我估佢哋中間嗱，睇下我冇即系再去仔細逐個即系睇啦。但系我都知道，即系中間嗰個經歷就係、是、都係為咗點啊，即系妥協好，或者即系解決好，或者即係減低某啲阻力。咁所以點解就劃咗條線？我估就係、是、 我就係覺得佢有冇權劃條線啊？ 係 因為你劃條線嘅話，咁你真係你個決定又唔係話俾養，亦都唔係話唔俾養啊嘛。 同嗰個例，係 嗰個例有啲抵觸噶嘛。因為嗱，有另外一種遠咧，嗱呢種 I chairperson 去到judge 咧，其實就係變得好政治化啦件事。即係可能有人為咗咁樣，就要將個法團推冧佢。我做主席，咁我話俾啊，大家都俾養咁可能會係咁。咁通常我見到嘅公契點樣寫嘅咧？就會寫到咧，一係就寫俾養，一係唔寫俾養。如果係中間落墨嗰啲係點樣嘅咧？就話如果你個嗰只狗啊，多過幾次投訴， 我都見過。其他屋苑係咁嘅， 我真 係嗱，隔離嗰兩個，隔離另外一個都係長實起嘅盤咧，嗱兩個一個就係啦，即係兩個都長實盤啦 ，A 同 B 啦。另一個咧我都望過寫法，就係話如果俾人投訴多過三次咧，佢其實都唔需要judge 你係唔係啊，係總之有人投訴夠三次咧就唔好意思啦， 就 唔好 就要趕你走啦，咁樣就趕只狗走喎。咁我覺得其實。即係好麻煩喎、啊，呢、這個養狗嘅問題，即係我覺得咁樣啦。其實我如果我唔係未試過去屋苑處理呢個問題嘅，咁我嗰次都好彩地都叫處理到，亦都係你要處理呢件事咧，就唔可以好似你個情況咁嘅，你個情況處理唔到嘅，我覺得係，即係已經去到個位，就大家個主席有個決定啦，執唔執行嘅啫，或者執行之餘我有啲乜嘢豁免條款咁樣，就講到呢個位就好難轉彎。如果我有一次有經驗就係喺中途已經有人醖釀呢件事，咁我就即時就去做咗個調停。我講話就係話，喂，可唔可以養狗嗰啲，即係你盡量令到嗰隻狗嘅生活係影響唔到其他居民先。即係第一嗱，唔好喺屋裏面大吠啦。第二就唔好影響環境衞生啦。第三就真係合作啲啦，即係戴翻口罩，唔好嚇親啲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咁樣啦。咁 即係喺屋苑範圍裏面啦。咁蘇花嗰個屋苑我哋咁樣處理嘅時候呢，就嗰個爭拗呢，即係嗰啲好想趕曬啲寵物走嗰啲嘅業主呢，就冇再起曬槓要做。咁、我覺得即係因為我哋個節目幫人哋解決問題啦，係咪？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解決問題方法，就係話要好早去處理，要好早去處理。而家海文嗰個屋苑呢，其實我覺得呢，呢個問題呢就會永遠都係嗰個屋苑永續呢個問題。因为讲真的，主席不会一世都做主席的嘛。咁佢只要转咗人，或者主席买咗楼，系嘛？咁再翻上去做法团成员嘅人，咁佢可能有其他决定嘅。咁呢个又系好烦。咁我谂呢个就即系大家争议啦。但系另一点咧，大家都望到啦。嗱，海文有另一个，除咗讲嗰宠物呢个议题之外咧，即系海文有另一个示范咧，就系、是、做区议员咧。處理當區嘅大廈咧係好頭痕嘅，因為兩邊咧你都其實理論上都唔應該得失，兩邊都係你服務嘅對象，係咪？咁亦都頭先你講嗰啲咧，唔係好似我哋啲反圍標個案咁樣，就非黑即白。 係啊， 你揾食嘅，就算你係我選民，我都唔會睬你啦，係咪？好明顯啦，係咪？我相信你同我都有咁心態啦。你係揾食嘅，你係奸嘅，你係犯法嘅，我唔會企喺你嗰邊。但係你哋個狀態就係其實。只不过是大家在某些事情里面那个程度的问题啊，或者大家对养不养宠物啊那个不同的概念来的。可能啊，根本上业主之间有些冲突就是因为养不养宠物那个争拗。但其实除了养宠物这个争拗之外，其实可能其他东西他们完全是没有拗叫的，都不顶的。那么即是区议员呢个功能上面咧，就要发挥你哋嗰个好大嘅比重啦。因为你唔系净系帮其中一边噶嘛，你全部都帮噶嘛，要系咪？ 其实我又觉得好多呢啲即系处理咧，真系好似头先荣辉你讲，如果能够早啲预示到，同埋即系早啲预防，同埋即系处理咧，其实系好啲嘅。有啲当你个问题棘喺度咧，越抌越棘咧，其实就系、是。越困难咯，即系我谂系咁。 因为嗱，讲到宠物，我哋讲多少少啦。嗱，调翻转，唔一定系法团嗰边要释出个善意先嘅、 嗯。 其实养宠物嗰啲都系释出善意噶。嗱，举个例，你养宠物嗰啲，你哋自己联署，喂，我哋养宠物， 承诺点点点， 系嘛？唔好话承诺啦，我哋一定唔会滋扰居民啦。唔好讲到承诺，好似要佢哋签个发誓咁样，唔使啦。喂，我哋根本就唔会。大家觀察我哋啊，我哋唔會滋擾居民，我哋唔會影響嗰啲大廈衞生，係嘛？亦都唔會嚇親啲居民咁。咁我覺得你釋出啲善意，慢慢令到嗰啲中立啲嘅業主都覺得，咦，你哋都係當啲寵物係一家人啫，係嘛？咁應該俾佢養啊，係咪？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諗一諗喎、啊，你可以推動諗一諗喎、啊，即係喺你個區裏面約下啲寵物嗰啲。嗱，我一方面又咁樣講、啊，另一方面法團嗰邊，喂，因為佢而家唔係完全杜住曬所有狗隻唔可以養屋苑度嘛。咁法團始終都要面對而家嘅狗隻點樣管理㗎，係嘛？佢都要面對㗎喎。咁大家慢慢再。揾個位係嘛？揾個機會出嚟， 我同意㗎，係 嘛？試下 所以我就覺得希望有個合適嘅時機同埋嗰個氛圍去做。但我覺得咧，喺譬如我就住其中一件事啱啱早前發生，我覺得就都未去到好適合或者冇一個契機去做。我一路都還想揾啲機會啦。嚟緊就會有個公園喺附近，就差唔多起好啦，出年年初。咁其中一個 corner 咧就係、是、狗公園。咁我覺得都係可以有個位，有機會係可以即係傾傾。或者即系讨论点样样啦，呢个系我望到嚟紧可以做，但系过往早几个月啊，都试过一次，我就收到好多投诉，可能有某啲区多人放狗嗰啲咧，就都会有嘅，就系话嗰个随处便溺啊，去完小便唔冲翻出嚟，嗰种味好多好多好多投诉嘅， 你个区都有， 我个区有，即系都投诉得好劲，因为。隔離屋苑有啲係可以養噶嘛，咁所以周圍都有。咁、而真係睇下我自己開有時開早站、街站都見到咧，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唔係個狗主本身咧，係佢 discipline 啊，冇紀律啊，係啲工人啊。我見過個工人咧，就係碌篤住個手機咁樣就捉住即係拖住狗咁樣就一路行一路成。咁望住只狗，即係佢自己望唔到啦。只狗咧根本就係、放低咗幾兩啊，成咧。 就照顧 都唔知啊，或者佢 即刻衝過去就叫佢即係執翻先得，或者係咧好似係咁樣知辦唔知，咁啊變咗就做咗啲問題。但係食環你根本冇可能執法㗎，你點樣長期凍喺度罰企都唔會解 決呢個。 咁我諗到冇諗辦法，又試一雙啦，即係左手有好多人投訴，右手亦都係有啲人即係好錫動物。咁嗰陣時就係即係都希望即係促進個社區和諧，但係都係即係覺得根本上自律其實就已經冇咗呢個問題。咁當時咧我就做兩樣嘢，一咧就係、是、都叫食環署係加強即係加密嗰、那個洗街啦，同埋甚至係講清楚嗰個時間表出嚟。咁起碼啲人啊知道你係逢星期幾洗啊，洗得幾密啊，咁佢有個即係好啲 expectation 可以再做到啦。呢、這個就處理好唔中意動物或者啲便溺狗俾人呢一方面。咁與此同時咧，我就另外一個 remind 喺我每一個月都有啲地區部寄入即係屋咁樣，即係俾啲街坊。咁我個有個 passage 咧就係話咧，我都收到好多投訴，咁亦都咧就係話我啲工作咧就叫即係警方唔係警方叫食環咧就係去即係加強清洗，同埋即係講個時間表出嚟。我都未話係要咩檢，我冇講過話係要檢控啊，勁咪嗰個即係勁小心嗰個 wording 上。咁出嚟咧，同埋都係希望咧能夠即係整體即係自律啊，或者係即係加強公眾教育，係啲極度貓嘅。跟住我出完咧，都有啲狗主， 即係狗主就覺得係 覺得我、啊、哇，我覺得我呢一個位咧係製造分化咩成，跟住我真係我都好唔客氣同佢講，即係我都有話，喂，我話坦白講，即係同我投訴嗰啲咧，覺得咧嗰個態度或者覺得要做嘅嘢咧係更加 aggressive， 更加成。咁樣，咁我哋再咁樣同佢解釋咗咧，佢到最後咧，佢到最後即係我覺得我講道理啫，因為我真係認真平衡過、考慮過噶嘛。第一個 draft 我同事幫我寫，我覺得仲更加咩，我已經係 tone down 曬。如果咁都覺得唔得咧，我覺得喂，咁你好難搞，同埋真係個矛盾反而係咁樣嚟。咁佢當然即係個道理上都覺得即係。我即係唔覺得我唔合理啊，但係我嗱，即係我坦白講，我覺得個感覺上佢唔會真係覺得係好服啊，或者係好咩咯。 所以 咁嗰種情緒就係、是、都我覺得都係要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我都呼籲一下啲養狗嘅朋友咧，其實即係你要明白咧，即係我自己經驗就係、是、真係有啲人啊，天生係好驚啲寵物嘅，事實係有嘅。即系每个人都有啲嘢惊，有啲人惊老鼠，有啲人惊曱甴，系咪？啲惊曱甴，即系啲蛇就好少见到啦，系咪？即系屋企可能会见到曱甴啦，老鼠而家都有嘅，不过唔系好咩啦。曱甴、啲蚊啊、乌蝇嗰啲人惊啦，老实讲，系咪？咁即系当你养只狗嘅时候，你想人哋体谅，你爱护只狗，你想同只狗一齐生活，冇问题嘅。咁但系其实你咁识得爱护动物嘅话，你可唔可以都喺人嘅嗰度諗下個人先？有啲人真係驚狗嗰啲，咁你幫手處理一下；亦都驚污糟嗰啲，你都幫手處理一下。咁頭先阿海文講嗰、那個，我真係覺得嗰個街坊，如果你寫到咁 mild 嘅，佢都要即係好嚴厲咁同你講。系嘛？咁我覺得喂，大家要講道理啫，即係你其實佢咁樣講， 我覺得佢 就 得自己嗰個角度， 冇錯啦， 睇唔到其他人。 你咁樣其實講佢咧，就更加令到件事和，係嘛？其實你出嚟即係做個和事佬，希望兩面平衡。不過我覺得阿海文你要堅持嘅，即係咧係要其實我覺得就算好驚狗嘅人，你真係養狗嘅人做到啲表現出嚟，令佢覺得咦，你都養得好規矩喎，咁佢都 make sense 嘅。即係我而家我做 我覺得個問題係咁嘅嗱，即係譬如嗰個咧，甚至同我吵嗰個，佢可能都係好 discipline 或者好咩都唔出奇嘅。即係你知養狗都個 population， 即係嗰個人口都唔齊噶嘛。就正正係點樣處理最冇紀律嗰班，甚至工人嗰班嚟養咧，即係點樣處理咧？可能針對改善呢個咧，已經係大大即係改善嗰個即係問題。所以我諗緊，我都諗緊個教育啊，即係公眾教育喺呢方面嗰個自律可以即係點樣做好啲咧？呢個真係我都同意要諗。 其實不過咁講，我而家係越嚟越多狗主係自律嘅，真係見到嘅呢、這個我，因為我而家搬咗去個區度住咧，我住你一住村屋啊嘛，係咪？咁我就。感覺到咧，即係好多人養寵物嘅，咁係處理得很好嘅，我聞唔到味嗰啲嘢嘅，即係好多人每間户都養狗，但係我都唔係好覺， 見唔到周圍有咩？ 見唔到周圍都有咯，係咪？咁呢、這個嗱呢、這個即係養狗嗰度，即係大家研究一下啦。呢、這個係一個大廈管理其中一個好難搞嘅議題。你呢個議題，你個區應該冇嘅，都難搞嘅，你區應該冇嘅，有冇？ 卖神烧衣的问题啊，你个区 哦， 应该冇啦。 但我知啲公共屋邨或者嗰类就好多。 旧区啊，系好多即系单栋楼啊。我谂可能中西区深水埗荃湾 烟屁味 系啦，观塘一带嗰啲即系佢啲化宝盘，即系而家有 喺边个位？ 唔系啊，而家好简单啫嘛，因为你嗰啲单栋楼冇平台、冇公园、冇空间嗰啲，个个本来喺自己屋企嘅走廊度烧嘅啫嘛。咁佢而家有啲方法咧，就系话。唔俾大家自己即係持有个化宝盘啦，咁就要由大厦中央处理，咁大家就可以借化宝盘就去指定地方度，或者天台，或者后巷，或者係大门前面嗰度，即係屋即係成座 building 大厦前面嗰度烧。咁我觉得呢个都好嘅，但係睇下大家規唔規範啦，同埋而家有啲区特别多，譬如佢哋會拜咩七姐啊，或者拜咩七月十四嗰啲咧，好多人喺街度燒衣噶嘛，嗰啲好多咁，所以即係呢個又係即係狗同埋化寶嗰個問題咧，就永遠咧都難搞嘅。而家少咗啦，以前咧，即係早幾年前咧，好多人都擺個地主喺自己個大門側邊嘅。咁其實嗰個又係難處理嘅。咁而家逐步咁啊。而家变咗啦，而系摆屋里边咯，咁即系讲真，如果真系信仰嘅，都系讲喺深度嘅啫，即系好多形式上面嘅嘢，即系尽量唔好滋扰大家，同埋唔好违反一啲消防嘅条例咯，系咪？咁除咗呢个 case 之外咧，咁你 嗰个就衍生咗好多啦， 你跨 区 嗰 个 啦，嗰个经典啲啦， 嗰、 那 个 经 典啦，系啦，有一个喺长沙湾嘅，相对即系旧楼啦，亦都有法团。咁但系佢个工契啊，天生咧就写到好衰嘅，系好大缺陷。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商场下边嗰一楼加二楼嗰个业主咧、就一票就已经系占咗成个大厦业权一半。 O、okay, K， 即系佢一嚟话晒事啦。 系啦。 O、okay, K， 起码一定你过可以过唔到嘅嘢啦。 系咯。 但系剩低嗰半咧就系、是、咁多个即系 业主拥有嘅。 咁好简单啫嘛，你唔知点样用方法就令一个业主支持你，咁就够 啦。 咁而即係近年亦都係開始日久失修啦，亦都喺過往嗰、那個即係財政管理係好大嘅爭議。咁所以一路而家做問題係拖咗好耐嘅管理費，就雙方都唔交，你又唔交，佢又唔交。咁但係亦都咧不斷有好多唔同嘅收緝令、甚至可能都有機會有啲係結構性危險。譬如天台正冧咗 啦， 我哋 見 過 啦。即 係、 就是、我講過天台個危機就係咩咧？佢有個消防水缸嚟㗎，係嘛？係成個消防水缸，我諗有我哋呢間房咁大，即係大概係幾多？十尺乘廿尺到啦，嘅面积啦，200-300尺嘅水缸啦，即系个面积啊，唔系讲个体积啊，讲面积啊，系成个面塌晒落去，你直接觉得好似去咗大峡谷咁样，企喺上面好似自己企喺悬崖度咁样，下面有个水缸嚟，咁我一定要整啊，但系佢哋应该冇办法整到喎，而家 都系冇啊，但系就早前点话而家新嗰、那个法团啦，间呢啲都系商场业主即系主 主导咗啦，系 咁基本上就好强行，好夹硬嚟咧，就去做。咁但系咧，我又咁讲，即系个公契去即系写到系一半一半啦，但系出嘅钱咧，或者维修费啊、管理费咧，系好唔平等嘅，唔系一半一半嘅，系讲紧好似十。一對九， 即有啲人權利大就責任少， 係所以係天生嗰度係寫到好唔公道、好唔公平嘅，都係引發到好多好多爭議出嚟。 所以呢個咪我哋牽涉到我哋講到法例嘅其中一樣嘢，即係喺呢個公契定明大家去有投票嘅權力，同埋嗰個負擔嗰件事係咪應該成正比呢？係嘛？即係特別係講緊。会唔会喺嗰、那个我哋叫做要夹钱嗰啲地方度？因为一最大镬系咩咧？当有个话事权好大，但系佢个站好少嘅时候，即系咩意思呢？佢可以有个绝对嘅话事权，决定用某笔钱，我决定就是、大家找数。 嗯， 咁呢个就好大镬嘅，即系而家头先你讲例子就系呢一个啦。 系啊， 系嘛？咁都系你嗰、那个头先你讲嗰个例子咧，系一个非常之即系经典嘅例子啊，唔系典型啊，典型嗰啲冇咁悬殊嘅，你个系悬殊到根本上我商场一话事，根本就我就系话事啦。我 叫边个做委员就做委员， 系啊，我叫呼风唤雨，就大家要去夹佢嗰笔钱。咁呢个真系要谂一谂，同埋我最近接触另一个个案咧，喺荃湾 咁又出名嘅，不過個商場出名，不過我唔想講邊個商場。咁又又係樓下商場嚟嘅，咁而家變成散咗啲鋪嚟。咁樓上有住宅嚟嘅。啊，佢嗰個得意喎，佢原來有個方法咧，就係、是、譬如舉個例啦，假設嗱呢、這個年期係我亂噏嘅咋，假設嗰個樓咧入伙係80年，跟住佢響譬如95年，即係15年之後，佢又全部100%嘅業主同意。就出一份10 DMC， 嗰个附属公契咧就将商场部分就划咗自己管自己， 哦， 楼上嘅自己管翻自己，咁佢就而家就咁样处理，咁嗰个个又调翻转啦，就是、下边自己管自己嗰部分嘅人咧就觉得俾其中一部分嘅大业主就操控住， 哦，因为跟住我10 DMC 就做啲 嘢啦，咁我就上面个法团都唔会帮到我，我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即係，但係如果調翻轉個 situation 咧，去咗你嗰邊咧，就你哋嗰個好喎。咁商場只管翻自己咯，係嘛？咁跟住再去變，因為存在主管問題就係而家可能表面上就係一個大業主，但其實喺實際上操作上，佢有權去到屋宇署度拆契噶嘛。佢分鋪、湯鋪、拆鋪，由一個業主變成30個業主，變成50個業主都得噶嘛。譬如變咗商場一格格咁樣，格仔商場，我咪變曬好多業主賣散咗佢咯。佢有權咁樣噶，係嘛？咁所以。亦都我覺得用呢個方法係喺你個 case 可能合理喎。咁如果樓下肯制嘅，咁樓上樓下各不滋擾嘅，咁大家講清楚，呢個係有望100%業主同意喎，有望嘅喎。即係當你嗰個責任上搞得清楚，嗱呢個可以即係我哋即 係掛橋啊，到時 係咯，研究一下啦，係咪？咁我哋嗱。呢一 part 我哋講咗呢啲啦，其實你都見，其實我同海文嗰啲 case 係好多嘅，不過。更加請得佢上嚟咧，就想講啲咧佢更加專長嘅。咁啊，女士們就唔好行開啦，男士有嘅，男女士都唔好行開啦。我哋轉頭再翻嚟傾，同大家解圍。